一路开到一点多才进休息站。石毅先到的，帮英明领了一瓶水，看见他车进了厂里，就过去敲了一下车窗。 怎么样，还熬得住吗？ 妈的，这简直比我打一天拳还累。 现在整个太阳穴都抽着疼，开到平地甚至有点不适应了。 下来走走，能舒服点。 时节是初夏了，但是中午的太阳还是很毒的。英明下车的时候无意识地皱了下眉，示意把水递给他。 下面的路比第一段还要难跑。 简直是误上贼船。 英明忍不住摇了摇头，拧开水灌了两口。他们俩开的速度不算慢，大部分人还被甩在后面。休息站里跟他们一起休息的还有两三个人，不过彼此都不熟，也没有话可说。董晓要么是已经休息完了走人了，要么就是没进站，反正是没看见。石毅觉得董晓这人不仅仅是有点傻缺，还有点作，所谓的找不痛快。两个人喝完水又随便吃了一点东西才又上路。按照石毅的分析，下面这段路时间要比他们刚跑过的这段路费时，可能晚上未必能在饭点赶到休息区。 虽然是业余赛，但是赛程的安排是按照正规赛弄的，规赛真有意思。 这次寇金能把石毅拽来，一则是因为他最近刚好也没什么事儿，二来是马上他的公司要和威赛有个合作，他答应参加也算是卖个面子，提前打好关系。不过他参加之前完全没想到这个拉力赛是这么个搞法，哎，问题多得不胜枚举啊。英明已经听他抱怨了快一路了，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， 本来就是个商业活动，你还指望能搞得多严谨啊？ 正规赛要花多少时间筹备，要有多少的专业技术做支持，他们这种撑死了也就是找几个车手做个顾问什么的吧，更不靠谱的都有呢。石毅知道自己跟英明考虑问题本来也不是一个，他耸了下肩没再回嘴。两人分别上了车，这次石毅特地跟在英明后面开，之前被车灯闪了一路，石毅也差不多忍到极限了。从 GPS 上看，董晓已经比他们超前很多了，在董晓前头也就一辆车子，中间还跑着一辆，后面就是英明和石毅。车没开出去多久，石毅就又靠了英明。 你跟董晓到底赌了什么？ 没说，分出输赢之后再算吧。 英明按下车窗有点想抽烟，结果刚放下一点缝隙，立刻就一股尘土的味道飞扬进了车里。他皱眉又把窗户关上，对于这种如此完全封闭的环境觉得有些不爽，尤其是路很颠，会让人烦躁。 那你想没想好，如果你赢了要让董晓干嘛？ 石毅那边似乎心情不错，论起越野他确实比英明得心应手的多。 你就知道我会赢？ 有我在，你肯定会赢。 石毅笑了一下，语气里满是自负。董晓一看就是没有真正玩过越野，这么长的赛段，每一段路程怎么跑都是要计算清楚的，不然无论你前头跑得多快，后面一样是挂在半路。按照他这个跑法，后面有两个赛段连着，他肯定会出现油不够撑不到加油区的情况。所以他们保持这种速度，最后赢的肯定是英明。想到这个，石毅扬眉提高了声音， 我说不要管董晓了，咱俩比一场呗。 比越野？ 规矩和你跟董晓赌的那个一样。 这次英明沉默了很久，石毅一直没有等到回信，还以为是无线电坏了，连着叫了好几声，然后才听见英明慢吞吞地答应了一声， 行吧。 其实他不太想答应，石毅毕竟不是董晓，没那么好应付，但是如果他现在不答应又实在说不过去。英明看了一眼倒车镜里石毅的车，看不见里面开车的人，却几乎能想象得到对方的表情。他敢和董晓比，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办法可以对付董晓这种人， 但是很明显啊，那些办法里头却没有可以应付石毅的。他不让王一起跟石毅飙车，当然自己也不愿意去揽这个麻烦。可惜现在骑虎难下，路上的颠簸并没有好转的迹象。果然如石毅说的，这段路比上午的还难开，英明只能不断地放慢速度。后面石毅偶尔会按按喇叭无聊一下，他听到会下意识地扫一眼倒车镜，然后觉得这事儿有点扯。本来就是个纯粹凑人数的商业活动，搞到最后他跟两个人都定了赌约。英明心里衍生出一股很微妙的不爽，他不是个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。虽然没有石毅那种根深蒂固的控制欲，却也不喜欢在一段关系或者是某些事情里面一直身处被动。心里因为这样的情绪而积累了一点火气，英明本来已经放慢的速度慢慢又加了回去，正好开过一个不小的滑坡，不高的跃起后重重地摔落在地上。不过还好英明反应很快，他一直抓着方向盘没撒手。那种心被提起来又再落回去的感觉，跟玩什么海盗船之类的东西有点像。区别是，海盗船没有安全系数这么挑战人神经的刺激感。英明刚过了这个坡，无线电就开始狂闪，他没估计错的话应该是石毅。刚接通那边就骂上了， 靠，你吃错药了。 要是英明在中间没有抓紧方向盘，九成九是要翻车的。 赌都赌了，当然得认真。 认真跟找死可不是一个概念， 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。 不放手一搏，当然也要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英明喜欢玩极限，就是因为喜欢那种濒临到最后关头时的压力。那个时候你浑身的所有神经都集中在一个点上，可以忘掉所有的环境人为因素造成的影响，除了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。男人擅长自己给自己施压，因为突破这种感觉会让人上瘾。石毅听完英明的话很低地骂了一句，具体是什么英明没有听清楚。从倒车镜里，石毅刚好也开到他刚过的那个坡，车身落地的时候带起一阵飞尘，然后越野车从满是尘土的一团黄雾中冲出来，跟他的距离越来越近。英明下意识地加大了油门，车身的轰鸣声听起来很有一种咆哮的错觉。视野前望去是没有边际的一片荒地，碎石土坡随处可见，空旷的地面就只有英明和石毅两辆车一前一后玩命似的疾驰着，跌跌撞撞。但是说到底，开越野不是英明拿手的东西，他跟石毅的距离本来也不远，一旦后面的人开始用心超过他，也只是迟早的问题。所以只撑了不到20分钟，本来还在他后面的车就暂时和他齐头并进了一会儿后超了过去。石毅按了很长的一段喇叭，态度很嚣张，英明在后面忍不住笑了。前面石毅的车起起伏伏的，看着有点像被扔在地上的四方盒子，很蹦的，就是个小屁孩，还偏偏喜欢装老成。石毅并不是英明打交道的第一个军二代，在他的环境周围碰到这种人的几率一点都不低，因为本来几个圈子就是套在一起的。但是很明显，石毅却是让他最意外的一个。虽然身上也带着一点嚣张的气焰，但是比起那种不找麻烦日子就过不下去的那群，石毅甚至可以算得上是安分守己，不会开口闭口把家里的老子挂在嘴巴上，也不享受被人簇拥的感觉，只是说话的时候很少顾及对方的感受和立场，是个按照自己想法和情绪生活的人。幸好只是自我，并不自大。这大概也是英明可以和石毅相处到现在的原因，他们身上其实没有多少类似的东西，却诡异的可以互相理解。不过说到底，英明眼里石毅还是带了那么点顺风顺水成长起来的想当然，没有经历过多少打磨，似乎一切东西在他眼里都相当的简单。 这种东西放在一般人的身上会显得有点欠抽，而十亿给人的感觉是欠揍。英明挑了下眉，视野里前头的车越来越远，他一挂挡又提了速度。